想要，我也不会留。虽然伤感，无药可救，没人需要为此迁就。在另一个机场等我的，只有那疲惫的心灵。我就这样走，我知道你不会为我守候。你是我如今的借口，也是我出境的理由。当我飞过你的天空，我还是会回首，因为爱到了结束的时候，最后成也有结束的时候，有谁会在下一个起点等我？带走，你不想要，我也不会留。虽然伤感，无药可救，没人需要为此迁就。在另一个机场就这样走，我知道你不会为我守候。你是我如今的借口，也是我出境的理由。当我飞尘也有结束的时候，有谁会在下一个起点等我？你是我如今的借口，也是我出境的理由。当我飞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拒绝你千言收买，肯定你不过是反面教材。我会很快很快把你淘汰，不出卖我的爱，和自尊做比赛。 陶醉，让你一辈子执迷不悔。

善解人意，百无禁忌，爱就会麻痹，不爱也没有关系，诚心到底，不伤感情。心事万八千里，我干杯，你随意，管他野火烧不尽，今夕何夕，随心所欲，我是一身轻。你的枫叶尽，花飞黄花满天，色过你一人，人自迷。